上幸福战场，夕阳照进风中金流淌，流动的牛羊稻谷也飘香，干满树成行平凡要缓缓长，绿绿的脸上幸福绽放， 有一个追梦的地方，波澜的天空，翱翔的鹰，金色的大地，银色的水，奔腾的星辰， 满身落，Oh yeah, Oh yeah。